第三節大觀園啦，頭先都同大家分享咗梁振英咧去咗天水圍啦，所謂樂區。咁喺呢個論壇裏面咧，就係、是、有兩件事咧都講過，咁就係即係啲言論咧都好過分嘅，咁激怒咗場外嘅香港市民啦，同埋一啲社運嘅人士啦。咁喺場內咧論壇裏面咧，就大部分都係建制派，即係支持梁振英本人嘅一啲市民嚟嘅，好多咧都係老人嚟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因為建制派即係民建聯咧，一早就已經講定咧，佢哋會調呢一啲咁樣樣嘅旗英嘅同埋鄧義文啦，咁嚟去撐呢個特首，咁所以咧喺 在場咧就少。社運人士咧係可以攞到麥嚟到去問佢問題同埋去抗議嘅，咁但係喺場外咧就好多人等緊佢咯。咁當時咧，其實佢出嚟嘅時候咧，就據講啦，咁其實都影曬噶啦，就有相同埋有 video 嘅。咁當時咧就有好多啲戴住口罩嘅金毛青年咧，就同呢一啲社運人士就發生肢體衝突。咁影出嚟咧，系直情打交嘅，同埋系有人掟嘢啦，有武器啦，即系唔知系棍定系一支长嘅白色嘅嘢咁样啦。咁系有好多人咯。咁呢啲金毛青年咧，即系有阵时会戴晒名牌啊，同埋墨镜啊，同埋戴口罩啊咁样啦。咁喺平时嚟讲咧，就绝对唔似会去街上游行嘅人，反而咧就系、是、似香港人口中嘅所谓。古惑仔啦，即系黑社会。咁所以咧，呢个咧亦都系引起猜测咧，就系、是、当地系挺梁同埋建制派本身就同本地嘅黑社会组织有关系嘅猜测。咁呢一啲金毛青年咧，佢哋就打人嘅。咁有一啲电视台嘅，例如无线电视嘅新闻节目咧，就唔影佢哋打人嘅 footage， 净系影到其他啲。譬如有个细路仔控诉话俾一啲社运人士打到嘅 footage， 但系另外喺亚洲电视嘅新闻咧就影到好清楚睇到有细路仔咧系话支持梁振英，跟住又掟水樽，咁另外亦都系直情影到晒呢一啲金毛青年打人，咁我都 post 咗一个 footage 喺我个 Facebook 嘅 page 度嘅，如果大家想睇下咧，可以上 Facebook 度揾我嘅 page 啦。你 search AUBREYT， 你就会揾到我个 page。咁第一个影片咧，就系、是、我而家讲紧嘅呢一个影片啦。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可以睇到唔同嘅媒体佢哋所选取嘅关于支持梁振英定系比较有良心啦，影到嗰个真相嘅分别啦。咁呢个咧就系、是、无线。电视咧现时俾人哋诟病嘅原因，咁亚洲电视咧就影到系真系打交嘅，咁都即系唔识点讲啦。咁另外一份摆明就系反政府嘅刊物啦，《苹果日报》啦，咁就亦都系影到系打交嘅。咁呢个咧，我觉得系一个几特别香港历史上面啦，香港社会社运历史上面咧一个好重要嘅转折点，就系、是、我从来都未听过黑社会参与社运嘅。可能我孤陋寡闻啦，起码香港嘅历史里面咧，我真系唔知道有另外其他任何历史上面嘅交接点咧，系会牵涉到黑社会嘅。咁其实不嬲咧，黑社会同埋社会上面一啲譬如团体性嘅或者有组织性嘅运动咧，都有好有关系嘅。譬如有阵时咧，你完全谂唔到佢哋会做。或者会出现会帮手的时候，譬如好像、日本海啸的时候，日本的社团组织，即是黑社会组织，黑道人物，他们都有帮手去救人的。咁亦都之後咧有幫手做一啲救援嘅工作，因為你大氣同籌咧，真係一啲大是大非嘅時候，咁其實係大家都會團結嘅，即係就算係社會上面最惡嘅人咧，最邪惡嘅人咧，佢哋都可能會有少少良知嘅。咁但調翻轉頭，我就從來都未睇過咧，係喺政治爭拗上面，黑社會咧真係會直情出人力嘅。 譬如香港的电影历史上面，如果你看回是90年代的时候，杜琪峰很多的作品，甚至80年代的时候已经开始是有很多的作品都讲黑社会的。那时那种即是回归前和刚刚回归之后的那种黑社会，他们那个形象主要都是基于现实。咁呢啲形象嘅黑社會通常都係講緊咧，都係為錢嘅。即有陣時會描述下佢哋譬如啲兄弟嘅情啊咁樣，但大部分佢哋啲行動嘅原因係因為利益、金錢上面嘅利益。咁但係回歸之後，點解佢哋會出現喺社會運動裡面咧？咁呢個除咗係用金錢可以 motivate 到呢啲人士。用金錢的利益是可以利誘到這些社團組織，我不知道可以用什麼其他的原因去解釋到這個現象。或者如果收音機的朋友有什麼其他的 idea 是想跟我分享的，可以上 Facebook 到留個言跟我聊聊天啦。那再重複啦，我 Facebook 的 page 是 AUBREY ORBIT， 那你就會找到我的了。那我們聽少少音樂和廣告回來繼續啦。 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炉，双手拥抱可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就如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终老，来过窗那地图不需好步，都只想你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重伤留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碎，步紧一生未过去，前方到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拥到白头，一起偕老，不跟天斗高，前面有几高一片荒土，每步随着攀登，叫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垦给你，可走得更好，能共你爬天梯，黑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擦过这天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碎，抱紧一生未讲如幸福包围泥尘紧搂，牵着走，怀着勇气，挚爱得永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不公了，如何做世界之最？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 纯粹，抱紧一生未曲许。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